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自沈乔为昆爷所败，江湖各色谣言层出不穷，而身处漩涡中心的主角却一直躺在榻上，每天任由玉生烟和下人为其上药换衣，无知无觉，无悲无喜，浑然不知外界发生了何事。直到半个月后，他才头一回有了动静，被下人急忙请过来的玉生烟看着沈乔慢慢睁开眼睛。 你受了重伤，断骨尚未长好，最好别乱动。 我这是 别是真撞成傻子了吧？你还记得你叫什么名字不？ 对方动作迟缓地眨了一下眼睛，然后慢慢地摇了摇头，弧度轻微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失忆了倒也正常，毕竟脑袋受了那么严重的创伤。玉生烟还记得沈乔刚被背回来的那一天，后脑勺上一道又深又长的豁口，几乎都能瞧见底下森森白骨了。 这位仁兄，我眼前一片黑暗，许是瞧不见东西了。 啊，感情没变成傻子，倒成瞎子了。你叫沈乔，原是我幻月宗门下弟子，因故受了重伤，幸而我路过发现，及时将你救了回来。伤了你的那些仇人是合欢宗的，我也打不过，只能先带了你跑。等你养好伤，武功恢复之后，再去找他们报仇吧。 那我应该如何称呼你？ 我姓玉，玉生烟，是你师兄。 玉生烟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，沈乔居然也听得一脸认真。不过这话玉生烟说的实在亏心，他今年20出头，沈乔容貌虽不显年纪，但他是齐凤阁的弟子，又执掌玄都山5年，怎么也不可能比玉生烟更小。他这明显是欺负人家眼睛瞧不见，故意在称呼上占了个便宜。沈乔也真乖乖的叫人。 哦，师兄好。 乖，既然你还不能起身，就好生躺着养伤吧。等伤好了，我再带你去拜见师父。 看着沈乔一脸纯良，玉生烟莫名感觉有点心虚。这厢沈乔闭上眼睛，不一会儿又睁开，双眼因为失去焦点而显得涣散，眼中也不复神采。 师兄， 还有事？ 我想喝点水。 先别喝水了，等会儿药就熬好了，你现在得把药当水喝。 哦， 可惜呀，堂堂天下道门之首的掌教沦落到这般田地也是可怜，换作他昔日执掌宗门功力全盛时，也不知是何等风仪气度。 玉郎君，药熬好了。 你把他的脖子用枕头垫高一些，我来喂。 是。 来，啊！ 多谢师兄。 也不知是不是因为方才给沈乔胡乱编造了一通身世，激起玉生烟难能可贵的愧疚之情。他从婢女手中接过汤碗，一勺勺亲自为沈乔喝药。沈乔全身骨头虽然没有碎尽，可也差不离了。再加上筋脉受了重创，生机几近断绝，能够一个月内就醒过来，已经是托了他原本底子好的福。 如今没有躺上起码三个月，是别指望能动弹的。玉生烟拜入燕无师门下，虽然练功上吃尽苦头，但魔门素来作风奢靡，他吃穿用度比之世家公子毫不逊色，亲自给人喂药更是绝无仅有，因此动作再小心，偶尔也会洒落一些在沈乔的衣襟上。但沈乔却仍旧喂一勺喝一勺，没有露出任何不满的表情，喝完药还朝他露出一抹感激笑意，温和乖顺，俊美可亲。纵然这笑容的弧度并不大，可也足以让苍白的脸染上温暖色彩。边上婢女悄悄红了脸，忙移开视线。 这人好生奇怪，什么也不问，换作是我，说一觉醒来什么都不记得，又失明又受伤，连床榻都下不了，便是不神之崩溃，怕也不可能如此平静。 你怎么不问我，你的伤势几时可以恢复？ 有师父和师兄在，你们定然为了我的事情四处奔走，劳累费时。我若是问了，岂非更伤你们的心？ 那你好生歇歇，我便不打扰你了，明日再来给你上药。 多谢师兄，还请师兄代我问候师尊他老人家一声。 嗯，我会的。 玉生烟忽然觉得继续待下去反而徒增尴尬，摸摸鼻子丢下这句话便离开了。他本来还有些怀疑沈乔失忆是不是装疯卖傻，但自那天起，他几乎每天都会去探望沈乔，对方就像头一回清醒时那样温和乐观，对玉生烟充满感激，玉生烟说什么他都照单全收，毫无怀疑，纯良的如同一张白纸。在可以稍稍下床走动之后，沈乔还提出要亲自去拜谢师尊燕无师。如果玉生烟不提醒，燕无师差点忘了沈乔的存在。十年闭关，天下变化许多，不是旁人嘴里一两句话就能表述的。天下门派众多，各有支持的势力与政权。齐国高氏一族荒诞不经，历代皇帝也多爱亲近魔宗。到了高纬这一代，他与合欢宗走得很近，合欢宗也因此在齐国势力大涨。在周朝，原先宇文护执掌时是尊佛的，因此雪亭上师也被尊为大周国师，但后来宇文邕当政，风向就为之一变。这位皇帝不信道也不信佛，甚至下令禁佛禁道，佛门势力也大不如前。至于南方的陈朝，则以儒家的临川学宫为首，公主汝烟客会一心辅佐陈主，深受倚重。燕无师还没闭关之前，曾以另一层身份在周国为官，辅佐当时的鲁国公宇文邕。后来他与崔游望一战受伤远遁，临走前亦交代大弟子边延梅留在宇文邕身边。如今他重新出关，自然要到周国走一趟，拜会已经登基称帝并从宇文护手中夺回大权的宇文邕。这些年北周一步步壮大，却非其他国家所乐见。不单如此，连儒释道三门对这位周国皇帝也并不亲近，只因宇文邕禁佛禁道，亦不允许儒门在大周开设讲坛广收门徒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幻月宗接近支持宇文邕，而宇文邕也需要幻月宗来维持统治。与宇文邕会面之后，燕无师离开北周，顺带去了一趟玄都山，又去会了会那个据说打败了沈乔的突厥第一高手坤爷，彼此交手一回，坤爷败北，魔君燕无师之名重现江湖，天下震动。 真是没想到这突厥第一高手坤爷竟如此不堪一击。 哎，是啊，看来这魔宗自崔攸往之后又要出一位令人忌惮的强者了， 恐怕也只有玄都山的前任掌门齐凤阁可与之匹敌了。 只可惜啊， 此次打败坤爷，可谓让燕无师在江湖上的声望较之从前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不过在燕无师看来，坤爷的身手固然高，资质也足够好，但还远远不如当年的葫芦姑。就算跟现在天下十大榜上有名的其他人比，也不能算出类拔萃。这样的人都能够将玄都山掌教打成重伤，本身就是一件挺蹊跷的事。但这并不是他关心的重点。沈乔受伤到底有何内情，与坤爷有没有关系，燕无师没兴趣多做了解。他拿坤爷开刀，仅仅是为了让别人知道自己重出江湖的消息。坤爷最近刚刚打败玄都山掌教，风头正盛，是最合适的人选。更重要的是，燕无师这一次出门最大的收获不在于扬名立万，又或是打败坤爷，而是获知了朱阳册其中一份残卷的下落。50年前，相传一代大家陶弘景在茅山上遇仙，得受登真诀。此书共4部分，陶弘景将其中3部分整理成册，起名登真隐诀，另有一小部分因内容晦涩不明，多与天人修炼有关，陶弘景便将其单独成书，再从中加入自己毕生所学精华见解，这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朱阳册。陶弘景学究天人，他本人虽然是道士，却精通道士儒三家，又得丹阳仙师孙游月毕生所学，一身武功出神入化，连齐凤阁都要甘拜下风，天下第一无可争议。既有这样的来历，朱阳册自然是人人争相揽阅的宝籍。据说若能将朱阳册5卷悉数参悟领会，便可窥破自古以来习武之人的终极，得以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，便是白日飞升亦非不可能。可惜陶弘景羽化登仙之后，茅山上清派便因涉入朝局而受到牵连，门下弟子各有立场，加之后来梁朝陷入内乱，朱阳册5卷流散各地不知所踪。直到数10年后，齐凤阁亲口承认自己一身武功除了玄都山本身的传承之外，还有来自朱阳册的注意，这才使得朱阳册的下落陆陆续续传了出来。传闻其中一卷为周国所藏，一卷为天台宗所有，一卷藏于玄都山，另外2卷则至今去向成谜，数10年来杳无音讯，遍寻不获。藏在周国皇宫里的那卷朱阳册，燕无师早年因缘际会曾见过一回，他闭关之后修为精进，更胜以往，其中也不乏那一卷朱阳册的功劳。只有亲身体会才能知道朱阳册到底何等精妙。窥一见百，朱阳册凝聚陶弘景毕生心血，集合了儒释道3家心法武功，彼此互补融合，可谓圆融无缺。若能得见其余4卷，别说问鼎武道至尊指日可待，就是像传说中那样窥透天道天人合一，也不无可能。燕无师这趟出去原本就是想趁着玄都山群龙无首、人心惶惶之际前进去寻找朱阳册残卷，却没想到阴差阳错，在与坤爷交手的过程中，他发现对方的身手虽然传承自西域一脉，内功真气却若有似无，仿佛与他同出一源。燕无师心下便怀疑，当年葫芦姑能与齐凤阁堪堪战成平手，又只落败半招，极有可能是得了朱阳册之助的缘故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